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多云，南部东部零星小雨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始建于1921年，是朝阳区历史最悠久的高中校，也是北京市第一批市级示范校。从2013年起，陈经纶中学的一本升学率就一直保持在 95% 以上，在2018年高考中继续保持了 97% 的一本率和 100% 的本科率。 60% 的学生升入双一流和985、211大学，最终进入北大、复旦、上海交大、国科大等超一流学校的学生10余人。陈经纶中学高中部实行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全人课程体系。全人课程就是把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资源都当作课程资源来开发和使用，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在陈经纶中学的校园里，学生在完成国家课程的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志趣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课程方案，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社会课程等10大类110余门菜单式校本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发展兴趣和特长的需要。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正在用一天一节体育课来传递生命的力量，用没有特长生的艺术教育来让思想升华，用科技特色课程来放飞学生的科学梦想，用百年经纶精神成就了今日的首都名校。教育面对面，对话京城名校，本期走进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刚才的预告中，我们已经谈到了今天的对话京城名校，我们将会走进陈经纶中学。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市中小学课后服务至下午5点半严禁集体补课乱收费。朝阳区实验小学8年防控小眼镜学生视力不良率降 11%。 调查显示，小学生群体拥有手机数过半，专家提醒警惕孩子对手机和虚拟世界形成依赖。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18号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意见明确，每天中小学在完成规定课时之后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到17时30分，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坚决禁止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市教委表示，在坚持教师自愿的前提下，充分调动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入具有一定资质和良好社会声誉、满足中小学发展需求、服务供给能力强且入校人员具有专业资质或专长的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 建爱眼工作室，配备坐姿矫正器，改善教室照明设备。19号记者从朝阳区实验小学了解到，从2010年开始，学校将学生视力健康放在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位置。八年来，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降低了 11%。目前学校已经建成了两个爱眼工作室，并在图书馆也放置了护眼仪。学校共有护眼仪器400台，使得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享受到护眼仪的治疗。同时呢，学校还开设了护眼课，让学生有了专门的护眼时间。寒暑假假期里，学校还将护眼仪借给学生在家中继续进行护眼。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近推出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数据显示，小学生群体有自己手机的占比达到 64.2%， 他们热衷在网络平台上做作业、聊天、打游戏。有父母开玩笑说，自己的孩子对手机比对爸妈亲多了。玩笑归玩笑，背后的问题却不能不让人关注。沉迷手机首先的一条就是危害孩子的健康，这其中的危害不仅仅是危害视力，实际上是整体健康。专家表示，对于手机和虚拟世界的依赖一旦形成，中小学生就会减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家长及老师应当予以警惕。北京林业大学英文学术期刊《森林生态系统英文国际影响力记者见面会》18号在京举行。记者从见面会上了解到，今年将有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14位特邀嘉宾聚首北林，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秋季国际研讨会。据了解，该期刊于今年年初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也就是 SAI 收录，那么是我国唯一一份进入期刊引征报告 GCR 林学领域 Q1 区的期刊，对提高北林国际学术影响力，助力北林双一流学科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的《教育行业居住工作定制白皮书》近日在北京正式发布。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6省市在教育从业人员居住指数总体得分上走在全国前列。白皮书基于全国居住指数，从教育行业居住指数总体得分、教育行业内部评价、宏观居住环境评价、教育行业内部的宏观居住环境评价等维度进行分析，比较了当前教育行业的居住现状。从研究结果来看，全国不同地区发展程度不同，差异较大，需因地制宜采取措施来解决教师的居住问题。开学后，家长微信群又活跃了起来。与往常不同的是，一些家长群开始有了群规。某幼儿园的9条群规包括不发集赞、购买物品或拉票之类的信息，切忌在微信群中出现大量奉承拍马的行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家长微信群促进家教沟通，方便教师工作，但与此同时，有的家长在家长群里发布商业广告奉承老师，背离了家长群的家校沟通初衷。专家表示，家长群异化归根结底还是对家长群缺乏群规约束和管理，应当予以警醒和规范。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播报，苏小根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通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之前的预告中已经谈到了，我们将会对话京城名校，走进陈经纶中学。那么说到陈经纶中学，刚才在预告中也谈到了，这是一所90余年历史的朝阳区 历史最悠久的老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于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的校长穆成梅穆校长来做个节目。穆校长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走进陈经纶中学了。这样的一所学校其实也是我们朝阳区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学校。那么作为这样的一所学校，能不能请您再给我们详尽介绍一下这九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好的。其实吧，朝阳区今年是建区60年，我们学校今年呢是建校97周年了。陈经纶中学呢，前身是日本友人清水安三先生于1921年在朝阳门外创建的半工半读的女子学校，叫崇祯学园。那么在1945年，民国政府接管了崇祯学园，改名叫北京市崇祯女校北平市第四女子中学。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称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1967年实行了这个男女合校，又改称北京市朝阳中学。这段历史比较长。大家可能知道的我们学校最知名的朝阳中学时期的校友就应该是郎平。郎平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呢，香港爱国商人陈经纶先生呢捐资扩建了学校，并且与那个当时的东大桥中学合并。在1991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一直至今。那么我们学校在2002年的时候呢，通过了北京市市级示范校的评审，成为了北京市第一批市级示范校。那么一直发展到今天，陈经纶中学已经成为了一个一校18址9个校区的一个具备了集团化规模办学的这么一个中学。 其实刚才您简单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 北京市市级示范校的评审成为了北京市第一批市级示范校。那么一直发展到今天，陈经纶中学已经成为了一个一校18址9个校区的一个具备了集团化规模办学的这么一个中学。 其实刚才您简单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之后，我们发现陈经纶的发展历史突出了一个字，就是合并。那一直在合并。 对。 包括你看在89年的时候我们合并了东大桥中学。然后包括在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崇祯学院的时候，那会儿应该也是一个 男女合校。 也是在合并。 嗯。 然后从02、03年开始我们又开始不断的去建分校。然后包括合并其他的学校，到现在一校18址。我好奇的是啊，因为现在北京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那么陈经纶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的话，它是不是我们现在规模上是最大的？ 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目前陈经纶中学的这种18个校址9个校区，我们在校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应该是有12900余人，那么教职员工近12000人。我想这个规模 12000人， 教职员工有1200人，而且呢是贯穿了12年基础教育的这么一个规模，在北京市应该是最大的。 12900人，我依稀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大概是11000人。 可能是一个分散型的大学的规模吧。 对，这个确实是规模非常的大啊。但是很多家长就会在听节目的时候，包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会有疑虑。那一个学校这么大，怎么管理？就能不能够把我们的教育优质教育，因为陈经纶大家都知道很好的学校，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优质教育能够复制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能够照这样的阳光照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会不会就是大了以后就管不过来了？ 我想啊，陈经纶中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优质教育资源，我想就在于我们学校历来的这种传统，教学上的、管理上的，以及我们课程上的等等方方面面。那么当我们把学校办学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再进行规模的扩大，那么到现在有9个校区18个校址以后，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辐射我们的优质资源呢？我想我们学校在这个集团化的管理当中的4个一有必要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4个一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一体打造。你比如说一个学校，我们怎么来理解一个学校，就是我们有统一的办学思想和统一的 办学文化，这是我们的精髓所在，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学生观、教学观以及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我想这一点我们会通过学校集团的这种校本培训渗透到金轮人，让每一个金轮人都能够理解。再有一个标准，就是统一的金轮的质量标准。那么我们各个校区，那在这个进入陈经纶中学这个大家庭以后，我们都有一致的共识，就是素质教育是我们追求理想教育的高线，那么升学质量是我们支撑素质教育的工作底线。那么我们既要保证学校中高考的质量稳居全市或者说朝阳区的优质平台，又要追求实施素质教育一流的办学质量。我想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统一的定为，我们认定我们办学的质量等于爱生加和谐加效率加品质。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我想呢，这就是我们陈经纶中学能够在办学质量上面始终处于优秀的这么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这个标准还包括我们统一的师德标准。那么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呢，我们对师德标准有不同层面的要求。我想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学生观和我们工作的作风态度，以及我们工作的这种质量的一个基础。那么一个呢，是体现责任意识的经纶师德底线，我教我管我负责。第二一个呢，是体现教学相长的经纶师德的新标准。我们对老师的要求是，学生的学习态度来自于老师严谨认真的施教行为和规范，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自于老师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学生的学科素养和能力来自于老师科学施教的能力和水平，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自于老师对教材和大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那么第三一个层面呢，就是体现了人格魅力的这种经纶师德的新境界，即人格境界的高尚，思想境界的深邃，学识境界的宽阔，以及教学境界的创新。那我想这三个层面的师德，就把我们平常所提到的师德进行了更具体的落实和要求， 量化了。 对，而不是说简单的师德就是简单的关心学生啦，爱护学生等等， 传道授业解惑。 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获得感，有收获感，而且呢，让他的成长更有实际的这样子一个展现。 学生可以打分吗？ 当然了，我们每年有评教评学，那么由学生对老师进行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评价，甚至我们在这个每年的迎新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学生会评选出他们最喜爱的，然后呢方方面面的让老师们都能凸显出来。 但是学生喜欢的老师，以我上学的经验，通常喜欢两种老师。第一种老师是教的特别好的，一上就全都能明白的那种，不管什么样的学生，什么层次的学生都能听懂的。第二种就是特别松的老师。那么有时候家长就在想，那这种特别松的老师孩子特别喜欢，那这评不下去的，但实际上可能耽误孩子学习，这个学校怎么管理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 是这样。我觉得学习松就对学生的管理松，这一点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的。你想我们学校的办学质量，我们强调的是爱生加和谐加效率，还要加品质，可以师生和谐，然后呢师生关系很融洽，但是最终我们老师要定位自己，要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要保证我们的教学品质和质量。在我们这个师德当中，最最基础的一个标准就是我教我管还要我负责，而最终让学生要有获得感，成长要有收获，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您谈到了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在四个一里面的一个标准，我们的标准里面的底线是升学的质量。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硬杠杠。 硬杠杠， 所以家长也不用太担心说， 对呀、 光跟孩子玩的好，但是成绩不见长啊，这个不用担心。 对， 好，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作为朝阳区历史最悠久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您觉得作为陈经纶中学来说，从这样的一个历史之中能够获得什么？那最大的优势，尤其是在跟别的学校进行比较的时候，跟比如咱们在中招的肯定有宣讲会嘛，那在宣讲的时候，最大的优势您觉得是什么？ 我是这么理解的吧，这种历史悠久比较长，可能呢大家会想到校舍啦，学校的办学设施啊，会不会陈旧呀？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咱们还必须说朝阳教委和朝阳区对教育的投入。 嗯， 只要学校有自己合适的、合理的规划，符合要求的，那么朝阳教委这块有什么一校一策啦等等各种层面的，都能够保证教育的基础的设施能够达到标准。 嗯， 你别看我们学校是90多年，对，市中心9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学校在经过多次的改造以后，我们那个校园应该说是最具特色的，曾经那个朝阳区的这包括北京市的这个校园，我们校舍西班牙式的建筑，每个教室都三面采光，那么我们学校呢还是北京市的智慧校园的这种建设，先进的学校，教育部的信息化的建设，几次大会都在我们学校开的，那像这些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学校在设备设施上的这种先进。 嗯， 那么这是我想呢，大家不用担心的，或者说大家应该要看到的。其实最最重要的，我是想说的是，我们学校的最大优势还是孩子的快乐成长。 嗯， 我们90多年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校训是老实、宜强、勤奋、创新。就这么说吧，我们在91年刚刚建成这个陈经纶中学东大桥校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校舍都很漂亮，都会有各种媒体去采访。那么在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也有媒体去采访说呢，我很多年以前采访还是这样子一个校舍，他说那跟当年有区别吗？我说当然有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校舍虽然还是这个校舍，但是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以及我们的其他的硬件设施的改造应该算是最先进的。 是的。 而最最重要的就是我说你看，你把你之前的孩子们的你采访的时候孩子们的照片翻出来看看，现在的孩子脸上洋溢的是自信的、健康的、快乐的这样子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陈经纶中学90多年来一直要给予孩子们的最最主要的，让他们在校园里健康的、快乐的、有保障的，而且有个性的成长。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学校在优势上面，办学是优势上面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全人教育。 嗯，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然后也延续了9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也要谈一下自己曾经有一次去陈经纶中学的一个经历啊。 哦，您还去过呢？ 对，正好是跟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一一起到陈经纶中学去。我记得那大日， 王一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 对，08-09年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会儿陈经纶中学就已经把投影换成了那种电脑的智能投影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而当时我记得大部分的北京的中学还是那种光学投影仪，就还是光学投影仪的时代。那现在都是智慧投影仪了。而且还有一点是说到学生的特点，就是那会儿我遇到的陈经纶中学的学生，如果我用一个词儿来评价的话，是特别有眼力劲儿。 哦， 你知道这个眼力劲儿体现在哪儿？不是说这个我要干什么事儿他过来帮我，不吃的，是他能够观察到别人的需求是什么，甚至他认为别人会有这个需求，他会主动上去帮这个人。这个是很多在中学这个阶段啊，孩子们还没有，因为都说情商的培养在大学中会比较多啊，因为你可能要面对社会了，然后别人不会照顾你了，然后你才面对这个情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但是在陈经纶中学，当时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孩子们的情商都非常高。他会想着去照顾别人，而不是说我都是，因为那会儿也都是独生子女，那你就过来照顾我吧，那怎么样的，没有。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大的一个特点，这是陈经纶中学。 我觉得这是应该说在我们的校训里头第一个词就体现出来了，老实。我们对校训8个字是这么解释的，老实、宜强、勤奋、创新，就是老实做人，勤奋做事，创新发展，然后呢自强不息等等。那么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孩子能有这样子的情商，跟我们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分不开的。在我们这个德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的是张扬学生的个性，让他们自主自愈自评。所以呢，我们在德育管理当中呢，我们通过学生的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然后呢研究性学习等等，让他们呢到社会去锻炼，然后呢在家庭、班级、学校当中呢进行星级的志愿服务。那么让学生们呢 通过学生不委制的管理，形成这种学生自我的约束和观察体谅他人的，特别是我们不委制班级，学生干部以前嘛，可能就是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什么生活委员、体育委员等等，但实际上我们把爱心社的社长、什么图书管理员、然后呢包括电教委员、科技委员等等，我们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展，涉及到学生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有一个负责的同学，而且呢同学是那个轮流的竞聘上岗，那因此自己在做管理的时候也能体谅一下被管理学生的这种，而我们真正的这种管理是要让学生学会自我的管理，这才是最最主要的。 哎呀，但是您知道，就是当我做了教育节目之后，我意识到一点，就是如果让学生自己管理的话，比老师管理要累多了。 当然， 老师要付出的精力其实比自己管啊，自己管就管了，这定好规矩，然后做就完事儿了。但如果要还要辅导学生管理，那可能付出的精力是双倍的，甚至更多的。 当然，这件事情是肯定的。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我们不就是为了培养学生吗？要成就学生的成长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付出是值得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教会了学生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怎么协调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关系，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等等。所以才会由您到学校以后看到的学生有眼力劲儿，他懂得体谅， 对， 懂得换位思考。 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通过了节目的第一时段，也跟大家详细介绍了陈金伦中学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啊，他一直在德育的工作上下了大力气，然后给予了我们同学们更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空间。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会针对陈金伦中学的学科成绩，包括教学上的一些内容，对我们的陈金伦中学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有关注陈金伦中学的家长们，包括同学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跑，紧张是红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对话京城名校，我们走进的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请来的呢是来自于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的校长穆成梅穆校长来做客节目。穆校长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我们介绍了陈经纶中学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包括德育的教育。 嗯， 到第二时段，那其实这个节目是做给家长听的，家长们最关心的可能没有办法还是在成绩这块。 嗯， 但是呢我在之前呢，因为一些教育的媒体的我们一些同行一起聊天的时候，对于陈纶中学呢有一个评价，叫做朝阳区低进高出的代表。但是我们手中并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啊，能不能从数据的角度告诉我们陈纶中学的学科成绩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学校这两年呢重点在进行这个我们的优秀学生的这种打造，以及学生的这种怎么说呢，让他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我们在教学上也好，还是在德育上也好，我们有一个主导思想，让学生做自己。你不需要去争第一，但是你一定要做唯一。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对于学生的这个成绩，我们是这么看的。其实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前面之所以先讲德育，是因为我们要先教学生成人，然后呢我们要让他认清自己，找准自己的定位以后，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其实所谓的低进高出也好，或者说陈经纶中学的习惯，找准自己的定位以后，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其实所谓的低进高出也好，或者说陈经纶中学的习惯上面爱说的加工能力也好，我觉得无非就是我们让孩子在三年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放松的、快乐的做好他自己，而且做最好的自己，我想这就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呢来源于我们学校的这种全人教育理念。也就是说我们重视学生的这种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人的这种社会价值，也重视他自己作为人的生命的本身的对他的一种尊重。所以呢在三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学生不会感到有那种没有必要的这种压力。所以呢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更主动，更愿意学，而且呢能够得到老师更多的这种帮助。那么全人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跟全人教育配套的就应该是我们全人课程。我们在学校这个课程的打造过程当中呢，把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这种资源呢都当作课程资源来使用，更好于的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所以我们根据学生的这个个性和学习程度来进行划分课程的层次和梯度，而且呢将课程重新进行分类，形成多层多项多类别的这种课程立体课程的结构。那么这是我们在课程上面的一种实施。另外一个，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低进高出呢，我想呢还在于我们学校对师资的要求和教研的这种统筹规划。刚才我们讲四个一的时候，有一个学校一个标准，还有两个一，就是一体的管理，一体打造。其中重点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一体的打造，这种一体的打造主要就是落在了我们对师资的培养和教学标准的落实上面。那一体打造呢，我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统一经纶的教师专业发展规划。那么学校呢追求这种内涵的发展，首先追求的就是老师的专业发展。有了好的教练，才能够保证教学计划的 实施 和落实，而且是有效。再有一个呢，我们有统一的经纶的这种教育科研，这个呢就能保证我们老师在这个教学当中始终沿着这个教育发展的前沿来落实。那么老师呢在这种各种研究当中呢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提升，保证我们教学质量的这个品质。而这些统一呢，我们又是通过陈经纶中学的校本培训来进行落实的。每年 寒假暑假都会集中，一共有6到10天的这种校本培训，每次的培训呢都是围绕着教育改革，围绕着中工作的立项，教师的发展需求来进行落实的。所以我想呢，有了这些方面的保证以后，陈经纶中学呢才能保证学生低进高出，做他自己，而且做最好的自己。所以呢，在18年的这个高考当中，我们学校除了这个一本率非常高，几乎100%以外，我们有60%的学生都考进了双一流、985和211的学校。 这个其实很多家长，如果您的孩子刚刚上高中，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在211的大学，在京的最低录取的位次的话，理科应该是在6000人左右。 对， 占6000人左右是这样的一个位次。那么在全北京市能够排进前6000，这个位次其实是还是挺难的， 非常高的了。 然后包括像北工大作为北京市应该是招分最低的211的高校， 对， 那至少也得排到大概4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次才能够考得上北工大啊。所以呢，其实考一考这就知道了。如果要是等到高三的上学期的期末，应该会有一次整个的一个区排名。那会儿应该能够对照出一个市排名出来。 实际上在高三的时候，期中考试，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大概是在11月初、10月底的时候，一般就会有朝阳区就会有统一的这样子一次统测。那么高三学生就可以逐渐的定位了。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您才会真正意识到，说能够全校一个学校大概多少人？ 全校我们今年应该有300多人， 一届300多人，能够考60% 多，60%的学生进入211以上，对， 那个 双一流和那个985的这些学校， 对，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们在高端学生那块儿，我们把我们的入口的人数和我们出口人数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同样位次的高端学生，我们出口的时候比入口涨了33%。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以陈云伦中学的本部的高中部， 对， 入学中考的位次大概是在全区排第1000位左右。 对，1000位左右。 等到出口的时候，大概就能够提升到第600位左右， 差不多吧， 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对 对， 对 吧？ 所 以这就是一个学校加工力。其实咱们从数据上去体现出来，什么叫做教育的加工力？ 对， 那么就是往前走，对吧？就是 学生有获得感，家长很满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近期吧，陈经纶中学，特别是在上学期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接到了各种各样的锦旗。其实这个年代好像送锦旗 很少了， 而且觉得是不是有点老套。但是呢，方式虽然老套，因为这都是一些很传统的 表达感谢的方式， 但是呢，它是发自内心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长特意的给我们的年级主任，给他们班级的老师和学校送了一面锦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孩子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吃含钠的盐或者说高盐的食品，是学校呢，老师知道以后，年级知道也跟学校沟通，学校食堂专门给他做不加盐的，对，专门给他做饭。那么家长特别感谢。再比如我们就在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有一个孩子，在那个马路上捡着一个老工人的钱包给送到了派出所，后来工人来给我们送，那个老工人来给我们学校送锦旗。还包括你看今年的教师节，高三的家长特别感动，到了学校以后给予学校充分的肯定，那么给学校也送锦旗。我觉得方式很传统，但是呢，我们感觉到家长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我想如果不是学校在学校当中有这样子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我觉得他 没有这种主观能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再说回来啊，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陈云伦本部高中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加工力。但是呢，不得不说啊，这个分层教学也好，到高中，因为现在面临新高考，我们有分层教学，相对还是比较容易。容易在哪？就是因为它中考是有一个选拔的机制的， 对， 所以上线的这些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应该不会相差特别特别远。所以在这一点上，那在分层教学上可能还容易，但是我们要说到初中了，因为到初中其实小升初是没有选拔的，就是派 就是派过来、嗯、学生可能有的家里边很在乎学习，有的家里边一点都不在乎学习， 嗯， 有的就是让孩子疯玩，有的是希望孩子能够考上清华北大。那么这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在初中这一段进行一个分层的教育，包括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在初中这一段？ 嗯，其实在初中这一段涉及到，而且是各个校区各有特色。那么我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刚才就提到了我们四个一的集团化的管理， 嗯，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标准， 嗯， 一个标准里头就有统一的陈英伦的质量标准， 嗯， 我们让学生成人素质教育是我们的这个高线，然后升学是我们支撑素质教育的工作底线， 嗯， 有这样子一个统一的标准搁在这儿，我们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共同的认可，这是他们所需要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家长之所以愿意把孩子送到陈经纶中学，就是认可陈经纶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 嗯， 做人和他做事儿，他的这种家长对这方面的这种肯定，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如何来让学生，嗯，不同程度的学生或者说有不同特点的学生把孩子送到陈经纶中学，就是认可陈经纶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 嗯， 做人和他做事儿，他的这种家长对这方面的这种肯定，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如何来让学生，嗯，不同程度的学生或者说有不同特点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发展呢？ 嗯， 我觉得我们课堂上的统一的标准的教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那些有特别升学需要的学生， 嗯， 我们进行两个层面和不同层面的这样子的一些支持。 嗯， 你比如说像我们本部初中， 嗯， 他的优生培养一直就是比较有特色的。 嗯， 那么在我们今年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学校深入超一流学校的那些学生当中，嗯，我们有百分之应该是大约70%的学生，嗯，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学生。 哦， 对，我们从初中升上来的。那么升上来的这些学生，我们怎么保证他对陈经纶中学这个教育的延续性呢？就是因为有高中的这种引领，初高中一体的整体打造， 嗯， 所以呢在初中学生那块，对于那些成绩优秀的有特色的学生，我们可以从教学上面由高中的特级教师下到初中来进行课程的这种教授，或者说进行课程的辅导。 嗯， 那么对那些有个性发展和个性需求的学生呢， 嗯， 我们把高中的体科艺的各种项目也渗透到， 嗯， 落实到初中，让这些在这些方面有特色发展的学生呢直接跟高中进行对接，我们进行课题的研究， 嗯， 然后创新的这种创新大赛的这种辅导等等。所以呢我们由于有了这个12年一贯制的这样子的课程的整体打造， 嗯， 所以陈经纶中学特别是初中它既联系着小学又联系着高中， 嗯， 那么这一条就相当于人的腰一样的， 嗯， 它成为我们陈经纶中学办学的钢腰， 嗯， 甚至是金腰。 嗯，所以在初中这一段陈英伦中学是下了大力气来去做。 对， 嗯，而且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把这个高中这边的特级教师， 嗯， 然后下渗到这个初中，让他提早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但是有些家长也会有疑问，包括在教育圈里边也会有疑问，这样会不会拔苗助长？效果怎么样？ 嗯，是这样的，嗯，我们学校在初高中一体打造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最最主要的还不是简单的师资的渗透， 嗯， 我们是进行12年一贯制的课程群的建设。同样的，你比如说以语文学科为例， 嗯， 都比较讲究，现在呢都比较重视这个阅读这个课程， 嗯， 那么我们就是在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进行我们阅读课程的一体化的设计。那么同样是读一本，你比如说同样是读一本《红楼梦》，小学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初中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高中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进行了我们自己校内的课程的规划和制定这个标准，按照学生成长的特点、课程的特点、初高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这样子的分层分级，那么我们来进行落实和完成。你比如说今年我们学校考到北大的一个学生， 嗯， 那么他就是在陈经纶中学上了6年的 哦， 连续打造的这样子一个 文中上完了。 对对对，所以他自己很庆幸他自己在陈经纶中学有六年的这样子的学习经历， 嗯， 甚至包括我们考到北大的，有 国科大， 国科大的，然后呢复旦的，上交大的，包括人大的，还包括北理工的，北航的，这些学校双一流学校的那些学生，很多都是在我们学校完整的进行了中学教育六年的，所以他们对陈经纶中学课程体系，他认为他是很完整的走下来，而且很有连贯性。他很认可。 所以在这一点上，刚才那个穆校长也谈到了，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陈经纶中学，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把这个从小学一年级其实一直渗透到高中三年级， 对 它的一个校整个学校的课程，只要发现你有某一方面的优势， 对， 那么我们就提前介入，我们让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资源去享受到可能慢你要跳脚才能够到的这样的一部分，提前让你去感受。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我让你吃得饱还吃得好。 对对，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学生啊，怎么样去平衡吃不饱跟吃不够跟吃不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八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除了学科教育之外，那么学校文化上面有没有其他的，包括一体科技上面的一些特色？ 是这样，我们学校的体科艺的特色呢，是我们全人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体科艺的这种课程呢，也是我们这个校本自主课程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以体育为例吧，其实我们学校是最早进行体育课程改革的。从03年开始，我们学校就开始一天一节体育课。其实到现在课标高中也就是才两节体育课，我们现在是一天一节体育课， 保证 保证。我们那么而且我们采取了2+2+1的模式来落实我们的体育课。2+2+1是怎么样？两节课按照课标的要求完成学生的体质健康的锻炼和标准，那么两节课完成学生兴趣爱好的这样子选择。那么其中有两节课中学上体育课，就像大学上体育课这样子，你选专项，根据你自己的专项特长来上体育课。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你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另外一方面你得有一个体育的专长，让你成人以后走出学校以后，你还能够保证自己有这样子的活动的爱好。那么还有一节课呢，我们就是要进行处方式的这样子一个建设，这样子一个课程的建设。那么包括像现在我们高一高二到星期四的时候，他们有一节课就是根据学生体质上面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像医生开处方那样子，给他制定不同的 目标 活动方案。对，比如有减肥的减肥班的，有体质弱的给他增强体质的，以及比如说临时受伤的，那么进行一些调理的这样子课程，让不同的学生他有不同的适合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体育锻炼。我觉得这是比如说是体育。另外呢，我们也强调就是健康的体育，快乐的体育，竞技的体育，那么这都是我们学校倡导的。而且呢还有开放的体育。所以我们学校体育方面就是健康、快乐、竞技和开放。那么其中在竞技这方面呢，我们的篮球比赛连续三年了打进北京市的前八。然后呢我们的田径这块呢基本上这几年都是在朝阳区的这个田径比赛当中总分拿第一或者第二。但其实我们招的特长生几乎没有，并不多。每年篮球呢我们的篮球比赛连续三年了打进北京市的前八。然后呢我们的田径这块呢基本上这几年都是在朝阳区的这个田径比赛当中总分拿第一或者第二。但其实我们招的特长生几乎没有，并不多。每年篮球五个田径五个，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还招不上来。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是关于体育这块，我们重要的是传递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健康的理念。那么再比如艺术类的呢，我们是想呢，我们是觉得比如艺术类吧，我们学校重点是打造的是我们的合唱。我们陈经纶中学合唱团是北京市的金帆合唱团。而这个合唱团 不光是在北京市都很有特色，全国都有特色。 嗯， 我们这个金帆合唱团一个艺术特长生都不招 哦， 全部是用我们学校正常统招上来的学生培养起来的这么一个金帆合唱团，曾经在应该是在13年的时候拿了全国展演的金奖，那么甚至我们在俄罗斯那个比赛也拿金奖，在2017年的金帆奖和银帆奖的评选当中，我们学校应该有6个学生拿了金帆奖。 嗯， 这个金帆奖的总数占应该是全市金帆奖的6个，应该是1/5。 No, 都是我们学校的。 一个陈经纶占了1/5。 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学校的合唱节，学校校内的合唱节都开到了中山音乐堂，而且一个班级的学生都能进行4声部的合唱。所以校园里头歌声朗朗，还非常的优美。这是艺术类的。还有科技呢，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的无线电社团，无线电通信。那么我们这个社团每年暑假的这个全国锦标赛由体育总局举行的，我们学校都会拿到金奖，几乎年年的银帆奖我们都能拿，因为按照金帆奖银帆奖的评选标准，国内的金奖，国内比赛的金奖拿银帆奖，国际比赛的金奖拿 金帆奖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无线电社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学生这方面就是那摩尔斯电码，前两天在那个北京科技报的科学家上面，还有我们学生发表的论文等等，就这些。 感觉跟看潜伏一样啊，这个永远是在上课的时候就不发短信，老师把手机都不让拿出来。开始拍桌子，摩斯电码，太好玩了啊！ 确实。 当时您看，您也谈到了这在一体科技这方面，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最后2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谈一下我们对于高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因为在自主招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除了一体科之外，还要看这个竞赛的情况，竞赛咱们怎么培养？ 是这样子的。其实自主招生那一块不是简单的竞赛的问题。我觉得自主招生的问题最最主要的是看学生的这种综合素养。那么今年在我们开学典礼上，我们有一个今年的毕业生叫乔尼炫，他最后考到了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他在回母校的时候有一个发言，我简单的摘一点他的这个发言说给大家听吧，就是他觉得他在陈经纶中学这几年从地景的初中到本部的高中是一次飞跃，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他与伙伴们一起刷题探讨准备竞赛，然后呢在陈经纶戏剧节、合唱节、知识竞赛、元旦嘉年华、科学考察、人生远足、志愿服务，然后呢各种的科学实践当中都让他有策划参与的这样子一个经历。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自主招生这块不只是这个竞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在这3年之内成长履历的丰富和有效。所以陈经纶中学方方面面给孩子们搭建了这种平台，所以整个自主招生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个层面的学校自主招生，我们学校学生的成绩都非常好，而且我们的成长档案袋记录了孩子3年在陈经纶中学的这种成长过程，经常会让大学的那个考试那叫什么面试官们感叹他们3年的经历如此的丰富。 也非常感谢穆校长今天做客节目，因为时间已经马上就要到，还有最后50秒的时间了。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了陈经纶中学，但是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有很多的问题关于陈经纶中学的相关的情况，包括他的很多的分校。 对， 我们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跟陈经纶中学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啊，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介绍一下陈经纶中学的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我们都将会介绍陈经纶相应的一些分校的一个情况。 对， 然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每周三的教育面对面，对话京城名校，走进陈经纶中学。同时，那么刚才那个穆校长也谈到了很多陈经纶高中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尤其低进高出也好，包括学科成绩也好，包括进入211、985、双一流大学、清北这样的一些大学也好，这样的一个成绩究竟怎么能够进入这个陈经纶中学的高中部呢？除了这个中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在我们明天的公众号之中，我们将会对要向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公布，也欢迎您去收看我们的公众号。感谢穆校，明天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今天邀请罗安宪教授精彩讲述。 我们接着讲庄子。庄子书的第三篇呢，叫《养生主》。养生问题其实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呢，其实道家可能对他的关注度是最大的。庄子的第三篇呢，讲养生主，养生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主是主宰，主要，他不是在具体的讲我们如何来去养生，而是要把握住一个养生的关键。萧游也好，齐物论也好，一开始都给我们讲故事，从人物讲起，但第三篇养生主却不这样。一开始呢，就把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的思想呢，直接给我们揭示出来。养生主一开始就在讲，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殆是什么？殆是危险，由困难、困境而危险。这个危险不是别的，说我们一个人走入了一个困难，我们面临的困难，我们走入了困境，我们不能从摆脱这种困难。”我们不能走这种困境，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困境中苦苦的挣扎，这是所谓的殆。这样的一个殆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老子也讲过。老子怎么讲呢？老子说我们应当提出一个问题，知止的问题，人类的知识，人类对于知识的追求，人类对于未来事物的这种探索，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界限，有没有个自己划定的一个界限。就像我们现在研究的生物工程、克隆、遗传等等这些技术，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立法，对此做出某种的具体的规定、大体的制约。从克隆羊、克隆牛、从克隆人现在来讲，这个技术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是必须禁止的。这就是所谓的知止。老子说知止不殆，知止可以不殆。其实在西方哲学中，洛克、康德他们也都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人类的知识应该不应该划定一个界限，应该不应该划定一个范围，在这个界限，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人类知识的领域，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甚至是应当是安于无知。因为我们一旦突破了这个界限，就类似于我们可能将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可能更加的是疑患无穷。那么庄子呢，发挥了老子这个思想，知止不殆。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知识的海洋是无限的，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来去追逐这个无限的知识的海洋，我们就会使自己走入了一个困境，这是很危险的，这就是殆。那么我们能不能停止呢？庄子接着讲，以而为知者殆而已。如果不能从这困境中走出去，继续是在这个困境中这样苦苦的挣扎，那么只能是越来越殆，越来越危险。庄子接着再讲到，为善无尽明，为恶无尽行。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我们一个人有成名、有成功、追求功名利禄这样的心思，但是你要做好事，你是为了求名吗？你要如果是求名，那么这个事情还是好事吗？但是你要做坏事，你知道做坏事会出现什么结果吗？我们应当如何来去面对所谓的善、所谓的恶？庄子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原读以为经。这里的原是遵循的意思，因循的意思，这里的读是读脉，是我们人身体的一个中线。原读以为经，经是根本，我们所要遵守的、因循的是一个中道，这个中道是不偏的，是不倚的。只要你能够守持这样的一个中道，那么你就会怎么样呢？可以保身。保身这个来讲，对我们现在来讲好像似乎觉得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会知道，在庄子那个时代，在战国时期，战祸频繁，一个人要能够保持自己的生命而不受到损害，不被成为炮灰，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保身 全生，在庄子那个时代还普遍实行肉刑。在你人生的这几十年的经历中，你能保证你的身体不受到残害吗？因为那个时候还普遍实行什么，就割耳朵，割耳朵这叫什么耳刑，割鼻子叫鼻刑，跺脚的那叫月刑。在你有生之年，你能不能全生？全生之外能不能什么养亲？所谓的养亲是使自己的父母顺利，使自己的父母呢能够使他们送终，而不是陷于你的父母而离开这个世界，可以尽年。所以我们才知道庄子所讲到的养生包括什么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样四个方面。它不简单的是我健康我活着，这是最低级层次的，那是保身。保身之外还应当什么呢？是全生、养亲、尽年。尽年是尽其天年，每个人的寿命可以可长可短，那么这是一个天数，无疾而终，那叫什么尽其天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怎么做到这一点，在庄子看来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远读以为经。 庄子所提倡的养生包括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四个层次。为了阐述这四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庄子用生动传神的笔触写下了庖丁解牛这个千古流传的故事，寄予了他对养生的思考。 庄子接着给我们讲故事，他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庖丁解牛的故事。牛是一个整体，我们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整体呢用现代的这个哲学教给它解构了。那么如何分解呢？它分解的非常好，很轻松，很轻松，不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那么这里讲到说，手之所触啊，肩之所意，足之所虑，膝之所宜啊，哗然响然，铸刀赫然，就像一个美妙的舞蹈似的散发出每一个。那么文惠君就说，你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好啊，你是怎么做成现在这种地步的，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它不简单的只是一件工作，不是一件劳作，而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舞蹈。注意看庖丁怎么说的，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我们知道，我们认为这个解牛它一定是一个技术，技术是可以传授的，是可以掌握的，技术是可以普遍推广的，是可以统一的、划一的、标准化的。比技术更高的是艺术。那么什么是艺术？艺术和技术的区别是什么？在于技术是可以重复的，刚才说是可以批量的，而艺术是独特的、单独的、变推广的，是可以统一的、划一的、标准化的。比技术更高的是艺术。那么什么是艺术？艺术和技术的区别是什么？在于技术是可以重复的，刚才说是可以批量的，而艺术是独特的、单独的、不可重复的。如果一个人写字、写书法，三年前写这个字是这个样子，三年后写这个字还是个样子，在任何时候写就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把这一门书法艺术当变成了一门技术，这是我们所不能提倡的。那么比艺术更高的是什么？艺术的生命是什么？恰恰就是一个道，而道是不可传授的，技术是可以传授的，而艺术是不能完全传授的，道根本是不可传授的。庖丁给文惠君接着讲，臣之所好的道，我达到道的这个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他说，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我见到这个牛的时候，我不是在用眼睛看，我是用神，我的神和牛的这个形是合在一起。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观之止而神欲行。我的手是怎么起的，刀是怎么落的， 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是随机应变的，是恰到好处的，是不可重复的。因为这个牛，具体的这个牛，这个对象，它是不可重复的。所以说，观之止而神欲行啊。这里讲的依乎天理，理是什么？这里的理指的是牛的骨骼结构中间的这种各种纹理，它之间的这种关系，骨骼与骨骼之间，各个骨骼之间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什么？是天然如此的。作为牛，也许呢大体是相同的，但是对一个具体这个牛而言，它是唯一的，它是和其他的牛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年龄、它的大小、它的发育的状态不具有重复性，而这个东西呢是天然的，依乎天理，然后劈大溪倒大款，在这个骨骼里边有了大的缝隙，有了小的缝隙，然后说因其固然，都是完全遵循着、因循着这个牛自己的结构、自己特殊的这个骨骼的结构而随机应变的，并且是以神谕而不是以目视的，是观之止而神谕行的，眼睛一看倒下去了，怎么下去，怎么游，怎么走，既经恳计之未尝。恳计是什么？就是那种牛的这个骨骼里边那种复杂的结构，而不是那种大的那种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何况大呼呼接着他在讲到，我连这个最细节的这个细节我都没有问题，那更不要说那个大的骨骼了、大的结构了。结果他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两跑啊碎耕刀割也，一个好的一个宰牛的这么一个刨丁呢，它会怎么样呢？一年换一把刀，它用的技法是割。再说呢，足刨月耕刀，普通的宰牛的人他们怎么样？一个月就会换一把刀。他们怎么样呢？是剁，是折也，是砍，所以这个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就不能再用。那么他说我自己怎么样呢？今臣之刀19年矣，我这个刀用了19年了，现在都没有换，我现在仍然是像一把新刀一样。为什么会达到这种状态？就用庖丁的话来讲，我这个刀用了19年了，之所以现在能够这么好，我既不是砍也不是割。他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忍者无后，也就是说那个牛的这个身体的结构啊，不管是它的骨骼之间，还是它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之间，以及皮与肉之间，它都是有缝隙的，比节者有间啊。而我的这个刀啊是很薄的，以无厚入有间，恢恢复其游刃犹有余地。在你们看来，肉和皮是连接在一起的，骨骼与骨骼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在我看来它中间是有很大缝隙的，我的这个刀是没有多少厚度的，我可以在这个缝隙之间变得什么游刃有余。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和养生的关系是什么呢？究竟该如何做到保身全生养亲近年呢？养生注重的最核心的养生之道又是什么呢？ 那么通过这一个刀怎么又和养生连接起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和各种各样的事物相接触，就像齐物论中所讲到的，与物相认相磨，我们和事物相接触，外在的事物就像一把刀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划上一道一道的刀痕，就像一个巨石一样把我们一个人撞来撞去，与物相认相磨，用了这个字。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如果说和世界直接这样去冲突，直接去对立的时候，和事物直接发生摩擦的时候，当然也许呢这个事物会被我们所克服，但是我们一定会怎么样，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受伤。 因为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受伤，才有了墙面的玉物相刃相磨，才有了就像这一把刀在宰牛的时候因为砍因为割而受伤一样。我们如何与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何在事物的关节之中关系之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老子书第五十章讲过一段话，盖闻善射生者，怒行不逾四虎啊，入军不备甲兵。他也是讲养生，老子也是在讲养生，盖闻善射生者，善于养生的人，他走在陆地上，他遇不到毒蛇猛兽，四是独角兽，虎当然就是老虎了，他遇不到，他加入军队之中，入军不备甲兵，他不会被刀被其他的兵器所损伤。为什么？不是说这个人他不怕毒蛇猛兽，他练就了 一副刀枪不入的功夫，不是，老子绝对不是个意思。所以老子接着讲，为什么呢？ 四无所图其脚，虎无所措其爪。 这个独角兽想要去搏杀他，找不到他；老虎想要去捉他，捉不到他；刀枪想要去伤害他，伤不到他。为什么？依其无死地，他没有使自己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 他知道哪里是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 他知道什么地方是枪林弹雨会出没的地方，他一定会使自己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保持在一个安全的境地之中。这是善于养生的人他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庄子呢，接受发挥了老子这个思想。养生不是别的，养生的最主要的是什么？不和危险的事物正面发生冲突。如果和事物啊，危险的事物发生正面的冲突，那么也许你可以战胜，也许你可以打败你所面对的事物，但意味着你仍然会受伤。你受伤，那么一定就会什么？就不能保身。连保身都不能做到，怎么能够做到全身养心静年？所以要保身，首先是什么？是要使自己居于一个安全的境地。庄子通过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牛的各个骨节之间它是有缝隙的，而这个刀在这个缝隙之中它是可以游走的。游意味着什么？一种自由，一种自然，可以达到一种自由自然的状态。那么现实之中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一切危险的事物，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什么东西是危险的，我们和危险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使自己身处一个安全的境地，这才是养生所要做的一点，这才是养生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对于道家而言，讲养生注意这里还有一个最后一句话，叫可以静年。养生并不是说通过养生而延长我们生命的这个时段，而不是延寿，我们现在讲的延年益寿，不是尽其数。每个人的寿命可能会有所不同，大体来讲我们可能会说，那么好了，我们一个人，老天爷给我们一个人的寿命啊，都是80年，这80年你充分地利用了这80年，那么你就是尽年，就是尽其天年。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充分地利用这80年，你到50岁、60岁、70岁，那都叫做没有好的养生，没有尽年。那么怎么来去讲呢？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实际，养生是在做什么？养生更为重要的不是说得到什么，而是远离什么，而是去除什么。庄子所讲到的养生，老子所讲的养生是去害，是远离危险，远离可能危害到我们身体的事情。